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B。 成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地址：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-330-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元黄浦洲，震撼来袭。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以前我们上小学课程的时候，可能会看过这样的内容哈，比如说，2年级的语文教学教材当中。2年级啊，说发明家爱迪生的妈妈需要做阑尾炎的手术，但是呢，手术室的灯太暗了。于是当时年仅7岁的爱迪生就想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把镜子啊放在油灯附近，然后就可以把手术室照得很亮。但是呢，有这个内容有一些争议，就是有一些老师是投诉说啊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世界首例阑尾的切除手术是在1886年，但是爱迪生7岁的那一年。是1854年，怎么可能进行阑尾炎手术呢？另外一个这个有争议的教材内容哈，就是有一则关于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，他小的时候呢砍倒了一棵樱桃树，是不是？这个樱桃树的故事全人类皆知，是吧？但是考古证明说华盛顿童年住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樱桃树哦。那这些关于教材当中有争议的文章，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最近表示的，说秋季学期的新版小学教材将删除这些我刚刚说的有争议的内容，那现有的教材呢将会被逐步的被替换。但我觉得啊，每次说到华盛顿砍樱桃树呢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，就是老话老说，你错你就要认，是吧？但我觉得华盛顿肯定会说，错千万不能认啊，为什么？我就砍了一棵樱桃树而已，全世界全人类就知道了。你说我要是给老婆多发点工资会怎么样啊？所以错是要认，但是让对方认呢？ 你的爱像一把锁，锁住我的自我，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。对你爱放纵，却让自己陷入牢笼。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怨，被爱消磨。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，那一套坚强依旧都只是无聊的沉默。越是爱的浓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。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，各自追求。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逃脱。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。一旦心冷却，就不再回头。 说的太多，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。要是爱的浓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，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，各自追求。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逃脱。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停顿在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，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。 直到我常常想对你说抱歉，可是我明白，我也知道，那是我们要注定经历的微笑。直到我有时会偷偷的落泪，可是我明白，我也知道，那其实就是爱的模样，亲吻就好。是夕阳花落的瞬间，每一个流星悄然遗落的时刻，我都会迷惘遇见你的浮影，想念成河。你知道我有时会默默的心碎，可是我明白，我也知道，那也许就是爱的代价，深爱就好。每一次那些迷惘的瞬间，每一滴泪是悄然滑落的时刻，我都会记得远方你的叮咛，想念想念真好。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重奏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欢迎继续收听《雷人秀》。方如，这是一位新听众，首先欢迎一下。留言说呢，我记得有一次在车停在路边，然后一个女司机呢开车的时候喷花露水，于是把我的车撞到了，方向机都弄坏了。女司机真可怕呀！没有可能她那个花露水喷到引擎里去是吧？原谅一下吧。所以你看，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喷花露水，知不知道？要喷香水。 你想有一朵云的心肠，多温暖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，心想着心里是那个魔法音乐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爱意满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想念对象， 闲扯，再扯到不是国足啊，是篮球 NBA。 那最新的消息是说，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最近是宣布呢 ，NBA 的全球赛将会在咱们中国举办两场，金州勇士队对这个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季前赛。那这两个队呢，将会在这个10月5号抵达深圳，然后在深圳的大运中心场馆进行比赛哈。第二场呢，将会在10月8号在上海的这个某一个文化中心举行。那2013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叫金州勇士队呢，其实来过中国，和这个洛杉矶的湖人队打过一场季前赛。那森林狼队呢，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打这个季前赛。但说到 NBA 哈，我觉得对于篮球我的创伤没有足球那么厉害。我高中时代就打过篮球哈，因为那个时候特别迷那个灌篮高手，什么流川枫啊，是吧，樱木花道啊，是吧，所以当时自己还学过一段时间的篮球，而且还模仿这个漫画当中打篮球的那种打球的姿势手势，你知道吧，就特别帅的，一个手抬一点，一个手特别自然的放松下去啊之类的。我后来就是自从模仿漫画当中打篮球投篮的姿势之后啊，我毕业之后就非常容易学会了偷懒。哎，有点硬啊。嗯，但是是这样，我高中确实喜欢打篮球。我记得那时候每次体育课的时候哈，我都会在篮球场的周围转悠，你知道，真的转来转去的，围着这个篮球场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篮球场转着转着，我就突然想明白了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赤木晴子喜欢去篮球场，不仅仅是因为篮球的。我特别喜欢篮球。我特别喜欢去篮球场转悠。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那片海？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？总是不服输，永远要比别人快，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？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，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。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女孩，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？

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，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同时，说到亿万富翁呢，我们这个美国银行家、慈善家叫戴维·洛克菲勒，洛克菲勒家族的啊，享年101岁辞世了，这是个亿万富豪啊。那在一份声明当中呢，这位亿万富商呢，是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，是在睡梦当中就离世了的。哎呀，这种离世方式真的是太幸福了啊。那洛克菲勒呢，他是以美国慈善和金融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闻名于世界的，也是被美国人视为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国际商务政治家。那作为一个老派的银行家、政治家呢，他是在大通曼哈顿处于巅峰的时期执掌这个银行的。那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慈善家呢，洛克菲勒在很多的机构、曼哈顿天际线上也是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哈。那我记得在上个世纪的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，说美国的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，美国的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。而且洛克菲勒家族他们的传奇有很多哈，家族当中有很多人也会从政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企业办得好啊，就去当财政部长啊之类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经济和政治它总是相互关联在一块，紧紧丝丝扣扣在一起啊。那是什么把政治和经济联系到一起的呢？这中间的纽带是什么呢？洛克菲勒说，慈善啊。 红枣配寂寞红枣，大眼苦心的围墙这块就露出心思密密麻，说话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代价。是我沮丧的失望，煎熬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忘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讲又不讲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站在大海游，不确定方向没错，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痛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天吹风泪会流，奔向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了。 听个文字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大学室友梦游磨牙说梦话齐全了，有一天晚上他大叫了两声把我们都惊醒了，接着他又倒下去了，喃喃撒娇的说人家要吃烧饼嘛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这个室友的桌上就放着俩烧饼，他还一头雾水呢。他的意思是两个怎么够呢，哥们儿，两个怎么够呢？菲尔说经常梦见自己河边走，然后就掉到河里去了。他说其实我会游泳，但是就觉得好恐怖啊。也许到梦里就失去这个技能了呢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在梦里再学一遍游泳，再交一遍费用。好，聊一聊你做过的那些梦啊，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这一路痛苦和快乐哪个更多，哪个人爱没爱过，哪一种更寂寞，重来过你还敢不敢赴汤蹈火，要我说都拼了命害怕什么犯错，你还爱英勇的伤疤，滚烫的火花，有时候世界就像一个坏的童话，原来爱在努力在认真大多是无果的话，我也曾错以为我什么都不怕，心动魄，有些事没有结果都庆幸我走过，你还爱英勇的伤疤，滚烫的火花，有时候世界就像一个坏的童话，我爱过梦想的现实的痛快的耳光火辣，再不能够装傻是沉重的代价， 最怕遇见多情种，你遇

错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吧，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，我想要他请给我最后的拥抱，承诺明白只还要吧，到底怎么爱你才有效，我完全乱了阵脚，想着你的每一秒，我烦恼无法思考，我给我你真心的微笑，哦，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，不记住你把我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，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333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地址：成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成就人生主角，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，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，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，首付低至20%，利率低至1.99%。详询三河公社智达372-5888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元黄浦洲，震撼来袭。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二群当中康波留言说，还是有一次就是第一次被梦魇住了，他说发现自己坐在一块飞毯上，然后自己呢可以看，然后就是醒不了，然后以为自己要飞走了，然后哭的那是一塌糊涂啊。我要是坐在飞毯上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以飞耶。代代留言说最讨厌的就是梦见鬼压身，就是一点都动弹不良，但是你在梦里面还使劲的想要挣扎，好累呀。我觉得这种情况啊，很多就是不要睡觉之前不要把手放在心口胸口，可以自然的睡觉啊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。这是谁跟我说的呢？这是周公跟我说的。简简单单留言说最近做梦总恐高，怕坐电梯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做梦就是梦见自己突然往下沉过？无忌留言说我一买彩票我就做白日梦。向晚留言说我梦见自己被人追杀。哎呀，向晚啊，平时是不是树敌很多呀？东部拉拉留言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楼倒了，吓死我了。那个是这样，以目前楼的质量来说的话，那个东部拉拉你真的是在做梦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。 有多少人在旁边，我们 你的身边有人话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，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在浪费时间，不把你抱紧，我不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， 想对不太看自己，说爱不爱要问清，爱由我们自己决定，不必你别迫谁的眼睛， 身边有人话总是拥挤，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， 我的唯一， 爱你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，不把我抱紧，够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 终身 就是两个人一起去的旅行，怎么剩下我一个人心伤不尽，很伤心慢慢痊愈，我会好好地安慰我自己，宁愿相信你只是突然改变了决定，去了另一个美丽城市，也跟着我如今。 眼中我的

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那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这个曾子木也是说做梦啊，最恐怖的梦就是被轰炸机追着扔炸弹炸我。我骑着自行车不停地跑啊，醒来就发现他说被子被我蹬破了。梦里应该你应该做梦见，哎呀，我好像应该换一辆自行车了。 今夜为我停留。今夜，请为我停留。啊，醉人的春酒。 天平留言说，经常梦见爬山去上学。我觉得大天平真的是很那个什么，很周到啊，很舒心哈、啊。因为他那个天平的瓶子呢，很容易念成秤字，他就在后面弄了一个拼音，就叫大天平。好，他说我曾经梦见过爬山去上学，还总是拔不动双腿。我想我一定是上班压力太大了。没有，你到办公室之后，老板说你给我拔不动双腿试试，赶紧给我动起来。 凌晨 哦，动起来。 熄着火在你心的人，海之边有一年初夏上城，云之上

情必经的过程，只是有人就放弃，也有人愿意再等。等一个发现，等一个感动，让爱再沸腾。就算很在乎自尊，我们依赖彼此，不得不承认，放弃自由，喜欢两个人，帮助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，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，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。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。 上吴瑞留言说，梦境，我小时候只怕做一个梦，不是噩梦，是梦见找 WC， 最恐怖的是竟然是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懂不？发现没来得及是吧？我懂。哎呀，恩宋留言，宋恩留言说，今天中午还跟朋友聊做梦的事儿，说我昨天做梦梦见好多蛇呀，哎呀。另外他说还有就是经常梦见，小时候梦见掉牙齿，在梦里掉牙齿，一遍一遍的换自己的牙齿。还有就是生完宝宝之后啊，他说我经常梦见，在梦里还在想，哎呀，怎么我在梦里还在生宝宝呢？